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你都城寨在香港长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 今日请嚟 Henry 同我讲下，头先讲到咧就虎豹别墅都好有意思，好有印象。我记得细个嗰时咧，老师带嚟去咧，一定要佢话你千祈唔好做坏事啊，如果唔系咧，你啊七层地狱啊，几痛苦，你睇下里面咧，好惊噶其实。同埋楼上我记得系好似有个水池定系有个地方好似沙滩咁样样嘅，系啦，我好依稀好有少少印象嘅。 我就冇乜印象，我就personally冇vision呢個地方啊，即係我都通過即係做換到香港呢本書咧，即係重新去認識咧虎豹別墅。我哋印象中就胡文虎係一個慈善家， 係 咁慈善家嘅嘢，除咗你係捐錢，因為佢有捐錢去捐助一啲嘅貧即係貧困嘅學童之外，另一樣嘢，我覺得虎豹別墅本身就係一個善行嚟嘅。我唔知阿 Gloria 又 get 唔 get 到呢樣嘢，即係善行嚟嘅。譬如 佢教性又先 係啊，即係呢個係教你嗰樣嘢噶嘛？點解你要整咁多呢啲好似地獄嘅場景嚇你嘅？即係你凡事啊，我哋老講法，你凡事有幾個人咧係指住你嘅、即係我哋如果相信係業報嘅話，作善滅有善報，作惡業有惡報。咁、其實你通過呢樣嘢，因為以前嚟講咧。我那個年代跟你那個年代不同， 因為不是我們那個年代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港島區呢，就算它未拆，它不是拆了很久很久之前，所以很多學校是有得參觀的。 正是我正是要講一件事，就是我們畢業旅行來說，就是小學來說，我那個年代去郊野公園的，以前就一定去虎豹別墅， 是的，我們就一定要去的， 一定要去，基本上就是教你的嘛。我們那個年代是去海洋公園、是去郊野公園的嘛、但是這個當年你吸收新鮮空氣是挺好的，但對於一個人的成長，尤其是畢業是一個很重要的 moment、如果你去一個的歷史建築，咦，虎豹別墅、印象深刻啦，係啦，咁對西方遊客嚟講都係嘅、原來呢樣嘢咧就最接近咧中國嘅宗教，譬如頭先我哋睇嗰個 民間，即係可能係 民間宗 教 道教 啊，其他嘢啦， 即係呢樣嘢就係重要一樣嘢嚟啦。 個信念究竟係點樣睇咧？呢一生要做啲乜嘢咧？咁樣 一生要做乜嘢嚇？即係呢啲輪迴轉世嘅嘢係對於西方人嚟講，佢覺得唔係好熟悉嘅嘢、即係可能現代嘅人都唔係好熟悉。咁所以通過呢樣嘢，我覺得係幾有意思。 係。所以好多人就又講翻咧，就係而家復修嗰時候都話，其實係咪應該保留翻佢呢？因為佢個意義就係、當時我哋娛樂少啦，好多人都會去嗰度啦，係咪？即可能有啲人又去麗苑啊一樣啫嘛。 冇錯， 係。不過麗苑就係玩嘅一種啦。 玩㗎啦，真係。係嗰、那個真係教育意義多啲。 冇錯啦，係啦。呢、這個咧就講下，跟住口頭手頭上，你仲有一個講香港大會堂之前前身嘅嘢嘅。 嗱，呢個真係正嘢啦！呢、這個真係呢、這個。史道尼加士咧真係強勁， 其實佢好多好多好靚， 好多好嘢，好多好嘢啦。譬如呢、這個大家認唔認得係咩地方啦？中環啦， 係啦， 依、這個香港大會堂，1961年咧先係咧建成嘅嚇。咁、呢個你見到仲喺緊咯喎，仲填緊海，仲起緊嘅喎即係呢個係50年代呢本書嚇。咁、呢個重要啦嚇、另一個嚇、即係我哋話本書啊嘛，嗱、呢個啊。本身就是他們的、香港仔、私人的相冊，這些未 publish 的，未出版的，我那個價值就高一點 啦、 哦、這個不是很貴的、相對上因為我不夠搶在 eBay 那裡必回來港島區、九龍區不夠人搶、那些很珍貴，那我搶到香港仔、因為我現在都住在香港仔，所以有些地方都 很熟悉， 熟悉的，那我以前原來天后廟、這裡沒 錯， 天后廟而家就居水馬龍嘅，呢度再上去就石排灣。原來以前就係即係雜草一片嘅嚇，依、啲等等嘅狀況，譬如呢啲啦，濟公廟啊，上山落去啊，咁啊，尤其是啦，佢哋好中意影細路仔嘅， 細路仔，細路仔又或者係周街童嗰啲。 呢、這個反轉啦，嗱呢啲哇，佢哋最中意啦， 漁民啦、 啊。我成日同啲朋友講啦，香港邊笪地方最香港？香港仔， 嗯， 太白海鮮坊， 係 啊呢啲， 嗯 啊，當然陸陸續續少咗啦， 係 少咗就可惜啲啦嚇。咁、啊 嗯、 但係咧，如果你要感受邊度係香港，我諗香港仔咧依啲就非常之值得、 嗯、 啊。 甚至如果以前仲有上艇食船食嘢噶嘛，炒嘢，而、 啊、 家越嚟越少啦呢啲船仔。 而家仲冇啦，變咗 有啲 有啲。 有 係係喺香港仔嗰度，喺夜晚嗰度碼頭，跟住扭個艇仔過嚟，跟住你買啲叉燒飯定叉燒腩，跟住喺個公園嗰度食咯。 係啦， 都係攞啲風味 啦。或者有啲人以前可以上船炒嘢俾你食噶嘛。 係啊，而家佢哋自己喺下邊炒，跟住攞 底上嚟。係 啦， 就冇得坐啦，即係冇咗個風味，唔同咗啦。 唔同啦，真係唔同啦。 係，咁啊，仲台面仲好多，你又講下。 台面好多啊！頭先講 Jimmy Kitchen 嘅，我哋見到呢個喎 嚇。 係。喂，呢個好特別喎。 嗯。 有兩個嘅喎，同一個 image。以前嚟講咧，呢啲咧就係我哋要比較立體去睇幅相，因為相就 2D 啊嘛。咁呢個戴副眼鏡咧，我而家自己都未買到，跟住睇咧就好特別噶啦。 係啊， 係啊，呢個好特別啊，好似你戴眼鏡咁樣。 都幾有趣，不過都幾靚嗰啲相影得真 係。幾靚㗎？以前啲相嚟講咧，因為佢係去係飛咁影出嚟啊嘛。跟住就係喺黑房去曬啊嘛，咁唔同啊，同你用而家相機嘅話好方便，去咁樣影。但其實影出嚟咧，嗰個真實感、層次唔同啦，同埋呢個係重要嘅。呢啲嘅相片啊，譬如呢啲嘅啊，呢啲就 medium slide 啦，全部都係菲林嚟嘅嚇。或者另一個啦，嗱、這、呢個就係35mm 嘅 slide， 再細啲， 好靚啊！呢啲 即全部都係菲林片嚟嘅。咁菲林嘅話，如果大家咧以前啦，即唔使話嗱，呢啲就係1959年啦，呢啲就可能 大家未出世嗰啲 三四十年代啦。咁其實我哋嗰個年代嚇，即我都講自己80后嚟噶嘛。 哦，我哋後生過我哋。 梗係啦，即嗱呢個題我話啦。咁但係呢個啊，以前我哋影菲林相機噶嘛，我哋用好似叫富士又唔記得咗。富士富士菲林。 好出名嘅富士。 係啊，富士菲林，佢話就話。影36幅嘅，咁老時偷下嗰啲菲林啊， 褪多兩張買， 褪多兩張。咁但係無論你講36張或者影40張，都係有個限制啊嘛。 嗯、 所以我哋每影一幅相咧，我哋都覺得話 個 景最勁嘅。咁所以啲點解咁高質素啊？就咁解咯。 嗯，因為佢唔可以亂影。 係啊，以前冇咁講啦，直情係得個咁嘅菲林片咁樣去影咋，唔好講話我哋30到40啦，所以好難嘅一樣嘢。 跟住仲有台面仲有好多，我又講下其他。 哇，好多啦！嗱，咁講呢個先啦，我哋講啲比較便宜一啲先啦。明信片 係 嗱，明信片好多時我哋就到問一個問題啦，究竟係全新嘅明信片珍貴啲，定係弄過嘅明信片？我哋叫實寄，真係寄過出去嘅明信片。 我就覺得呢個咯。 哦，點解？你見到嗱，你嘅工作睇唔到後邊發生咩事？ 係啦，其實即係寫咗係 寫咗嘢嘅。 點解咧？呢個係真實一個人嘅生活狀況啊嘛。 係啦，好多時呢啲嘅嘢咧，我哋就去睇啦。啊，原來係即係佢嚟過香港係點樣嘅等等嘅嘢。 或者佢有咩印象啊？同 乜印象 啊？啲乜嘢啊？ 好多時都講啦，啊落雨啊，好可惜啊，今日唔可以出去去咩啦咁樣。譬如我寫到本英文書啦，我自己博士論文去即係寫咗本書啦，講海洋史嘅，咁都弄明信片好特別。嗰、那個係講係西江嘅，咁西江有個嘅問題就係嗰個嘅河水咧，有時咧水位低，跟住停咗喺度。咁但係呢樣嘢common sense 會知嘅，但係點樣喺到實際嗰個嘅檔案去講到冇喎？跟住俾我喺 eBay 嗰度咧 bid 到個明信片，跟住就解到個問題。咁所以你唔好話呢啲嗱，呢啲唔係全新嘅，後邊咧解好多話。尤其是我哋話從普通人嘅角度，我哋頭先都開波講日記又冇，跟住 correspondent 又冇，檔案又冇，咁普通人嘅睇法點啊？明信片，我諗係相對上唯一嘅途徑。In case 即係唔係個個好似阿陳光寶咁樣噶嘛，寫咗幾十年日記啊嘛，跟住又揾到出嚟，又要出版到。咁但係呢啲肯定冇揾過。 係啊，譬如我去旅行，我自己都會啦，即係寫呢個明信片，除咗寄翻屋企寄俾自己嘅嘛。 係啊， 咁你一路儲埋咧，其實好多一啲記錄嚟嘅。 冇錯啊，其實係當年啦，嗱呢個就係重要啦，嗱即係我哋講一啲文獻嘅啲乜聽上，有啲文獻寫出嚟，譬如蔣介石嘅，可能佢預咗人哋睇嘅。 冇錯。 或者檔案或者 correspondent， 但呢啲肯定係 personal， 好自然嘅係啦。 係啦，最自己最第一身嘅 feeling。 嗯。 咁呢個係最真實的。我哋話你思求真啊嘛，咁相對上，我覺得 private source 嚟講第一史料，依、這個最第一史料。 咁你隔離仲有一個教堂係啲咩嚟咧？呢張又 哇，依、這個唔係教堂 啊，呢、這個唔啊 ，sorry， 哇， 睇唔到嘛， 依個係乜嘢嚟嘅咧？ 大家 Barack 是不是軍營啊 Barack 啊 不是 哦 哇 好大家知道了 這個嗱，大家去 因為好遠看嘛， 是很遠看啊，這個你覺不覺得很 surprise 先，這個啊我不是很 surprise 有個像在這裡， 有個像 什麼 像先，維多利亞 像，是啊沒錯，現在不是那個位置，當然 現在在銅鑼灣維園，沒有記錯好像是1955年 即是打仗之後才找回來，然後搬了去 搬 了 去那邊， 現在就剩下譚神那個像在這 裡，是啦，咁但呢個好咩嘅喎？你見到有個 arch 嘅喎，即係圍住佢咁樣，咁啊佢就好特別嘅嗱。咁啲人咧，我見到啊，有幾個人喺度啊，咁喺度咧企喺度去留照啊。即係我哋覺得係一樣嘢好可惜嘅嚇。咁當然呢個唔係360度啦。咁其實以前嚟講，我哋點解覺得係香港係喺歷史建築嘅保留方面係差啲？成個中環。 其實都是一個重點區嚟㗎嘛， 香港會啊、皇后巷 啊、 冇 錯啊、聖 John Cathedral 啊， 以前的 政府山啊， 政府山啊，以前的拱北巷啊， 最高法院啦、 啊，希爾頓酒店啊。Landmark 未起之前那些的即係 美利樓啦， 美利樓啦，連卡佛啦。啊，連卡佛，咦，老喎，連卡佛，一講連卡佛，你特別諗翻呢個 Trafalgar 啊，呢個真係要揾下啦。 點解我咁講咧？即係其實如果保得好咧，中環區係一個好重要嘅， 好重要嘅嘢。哎，呢度唉，嗱，靚靚仔先， 靚。 嗱，你連卡佛今日嘅連卡佛就好 modern 啦，以前哇幾 好 classic， 好 classic， 係啦， 真好可惜啊！即係如果你話 好靚，你諗下呢樣嘢影相都 好 靚啊， 好靚啊！即係呢個真係你會感到個歷史瞬間嘅感動。 嗯， 即係我哋成日話歷史好悶嘅，同我哋日常生活冇拉更嘅。今日你去中環，你會不會留得住先？ 以前的郵局都好靚啦。 哇，冇講啦， 第 三代，第三代即係呢個郵政總局嚇、啊。所以呢啲即係呢啲，我哋從呢啲相啊，即係我諗咧嗱，呢啲嘅藏品係珍貴。 嗯、 但我有時 touch wood 講過，我唔想咁珍貴，我想係原原本本嘅建築物喺度喎。 係啦，冇錯。 咁但係冇辦法啦，即係呢個 太快啦、 啊。我哋收藏家就覺得好開心啦、嗯。啊，冇走啦，你哋就靠我呢幅相。 我以為睇咧，就即係又係聖 John Cathedral 嗰邊添。 哦，冇，我唔係。以前嚟講好特別㗎，成個圍住呢個和平紀念碑，好多唔同嗰啲皇室、 啊、 或者唔知 好重要啊， 大大細細嗰啲嘅銅像啊，呢、啊這個就當年擺喺中間位置啦，維多利亞女王 啊， 所以好特別㗎，真係 咁啊，仲有呢幾張相咧？ 話幾張相嗱，咁以前嘅西方人係點樣咧？嚟到香港，哦，駐港英軍， 嗯， 駐港英軍，咁佢咧唔似我哋美國嗰啲水兵，美國水兵就去到灣仔。酒吧去即係飲酒嘅啫， 蘇斯王啊， 蘇斯王嘅啫。咁、但係佢哋係英國駐軍嚟嘅，咁梗係唔可以去酒吧去飲酒啦。咁、唯有其中一個方法就係聖誕節，聖誕節咧整個 party， 咁佢哋影咗呢幅相嚇，1926-20年啊，冇記錯嚇，講緊嚇，即係佢扮舉扮馬噶嘛，有啲就扮到好似阿拉伯咁樣嘅嚇，即係呢個嚇，即係好似即係阿拉伯嗰個 Lawrence 咁樣啊。咁就或者呢個啦，嗱呢度唔知道大家認唔認得係咩地方 ？Gloria， 你認得咩地方啊？ 呢度咩洋行喎、 啊？係乜乜洋行咁樣？嗱、呢啲咧就係我哋咧玩呢啲藏品咧最有趣的地方。是不是 中環？ 唔係中環，嗱得睇咁樣，哇咩地方啊？咁有時我哋咪見一啲啊乜乜洋行咁啊？ 我估嘛就喺度。 去估咯，去估咯，揾資料咯，最尾係揾到咧 係。 尖沙咀、 哦、 廣東道、 哦、 廣東道而家就係名店街咯，以前都係名店街。嗱、呢度咧，嗱你見嗰個車 係好靚啦，冇錯啊， 福特 T 型轎車。 係 咁啊，洋行咧就專代理呢啲嘅車啦。咁啊，唔係好遲時間咗喎嚇，1920年咁上下就傳到嚟香港啦、福特轎車冇記錯係1910年咁上下，話前話後。就在美國咧，就即係發明啊量產，跟住嚟到香港。咁所以香港嚟講，我哋話成個香港係一個國際嘅城市。喺依架車嗰度就見到啦。 係 哇，咁快就傳到入嚟嘅喎。 好，仲有呢兩個你可以講埋啦。 嗱，呢兩個嚇嗱，頭先我哋講英國駐軍啊嘛。嗱、美國人嚟啦，啊 ，R and R 啊，咁咩叫 R and R 啊 ？West and recreation 啊，即系咧，我要休 息，又要娛樂嘅， 又要娛樂嗱。咁、我入邊咧，有個咧單張啊嘛嚇， 呢、這個嘅一個tour guide 啦，專係咧俾依啲咧即係 睇風景啊、睇海景啊、夜晚野餐啊 等等嘅嘢啦。咁揀到呢個啊，九龍同埋新界啊，最中意啦。哇，好得意嘅喎，真係得睇。嗱，佢去邊度去 visit 咧？去啲resettlement estate。曬字屋村、 啊、其實外國人好中意嘅，就 係好中意啊！ 九龍城寨嗰陣時候都會睇噶嘛。 係啦，呢、這個節目叫城寨嘛，最重要啦嚇。 貧民區啊，啲人好中意睇呢啲。 尤其是嗱，曬字屋村或者你今日去一啲嘅公共屋村，最特色嘅嘢就係佢用竹竿去晾衫咁樣，好、特色嗰樣嘢嚇。咁我去荃灣啦，話荃灣睇乜嘢啊？衛星城市、工業嚇，咁、所以呢個特別嘅，點解喺呢個啟德嗰個流動碼頭未起之前，啲遊客喺葵涌貨櫃碼頭上岸，佢冇投訴喎，覺得好有特色啊！喺貨櫃碼頭，咁所以香港嚟講係一個工業嘅元素咧，都仲你話咁又你一個啦 ，Hong Kong Iron Tour 啦。 即係講到佢都係呢啲嘅而家， 呢啲嘅嘢啦， 山頂啦、維多利亞公園啦、 虎豹別墅啦、淺水灣啦， 冇錯啦，香港 淺水灣，淺水灣最重要。 係啊，而家都係好多人去。 係啊，去到曬下即係呢個日光浴啊等等嘅嘢啊咁樣嚇。咁、所以呢啲咧都特別嘅，我哋去了解一啲美國人啊，會去邊度去 visit 啊， 或者咩團就知道佢想要啲乜嘢啦。 咁所以佢哋嗰個香港印象係乜嘢？虎豹別墅我諗都佔。他哋影嘅相六成， 冇錯， 咁上下都係虎豹別墅。咁呢個咧，嗱，唔知道大家有冇熟悉啦？啊，見到咁靚仔啊，咁其實呢度係山頂，啊，咁呢個就即係呢個奇達基堡啦，咁本身佢就係亂世佳人嗰個嘅男主角嚟嘅。咁啊之後就嚟香港拍呢套戲啦。咁最尾佢同女主角咧就上到嚟呢個山頂去，即係終於咧喺埋一齊，因為呢個咧係。有妇之夫嚟嘅，咁但系咧佢就失咗踪，啊，跟住咧就佢就揾阿奇达基布咧去救命咁样，咁但系咧无端端咧奇达基布就锡咗佢一啖，咁就觉得佢系人渣，但系跟住自己独自咧去澳门咧去救佢丈夫，咁搞唔掂啦，俾人困住，咁奇达基布就过去澳门嗰边去救佢啦，咁但系救完佢之后咧就搭船走，咁搭下咧就喺中港嘅水域咧。就俾一啲中國嘅武裝嘅船咧追逐，咁啊其他基本本身就識好多 friend， 跟住咧成大扎香港嗰啲帆船即係好特色嗰啲啦， 將保仔 救佢啦，跟住救咗佢啦，咁呢個好傳奇啦。咁尤其是我哋話蘇絲網以外嘅世界，因為其中我換到香港一張就講一樣，其實五六十年代嘅西方嘅電影咧。好強調一樣嘢，紅色中國嘅威脅。好多時就覺得啊，好多嘅西方嘅特務就喺香港啦，嚟都係攞啲中國嘅朋友喺度想即係攞翻香港啦等等嘢。咁呢個都係成為一個好重要嘅主題嚇。 好啊，咁我哋睇下其他啲相片喎，同呢、這個即係呢本書《玩偶香港》好有關係嘅。咁睇下啦。 香港台風故事啦，咁呢個都係我一個嘅挑戰嚟嘅。 之前嘅書嚟嘅， 之前嘅書，咁本身同梁榮武一齊去寫啦。咁本身咧呢個我冇乜自己藏品啊，好靠台長阿岑志明台長咧捐一啲台風嘅明信片。咁開始咧叮一聲，哇！作為一個歷史學者，冇任何歷史藏品，哇！咁講唔過去喎。咁開始就從呢本書2014年開始做嘢，亦都係喺 Facebook 建立嗰、那個換讀香港嘅fan page， 希望緊係咩香港話？ 換讀香港嘅 Facebook 嘅 fan page， 活在香港。 換讀香港。 哦，換讀香港。 換讀香港，係換讀香港。咁呢樣嘢就開始係引起一啲人嘅注意啦。咦，原來我哋儲呢啲嘅藏品咧，係可以咧。去數說呢個嘅歷史 係咁，你颱風到去熱線嗰時候，石水渠我哋做灣仔研究嗰時咧、石水渠街嘅嗰次咧，颱風好犀利噶嘛，啲車都翻到啊，沖曬啲水落嚟 啊， 所以都好有趣。我記得呢個故事，下一張啦喎 嚇。呢個戰後新界發展史啦，咁陸陸續續啦，咁本身呢個就弄好多加道理家族嗰啲公司嘅檔案，咁但係我自己都有好多關於新界嗰啲相片啊、slide 嘅收藏啦。咁其實都會見得出好多嘅即係特別之處，譬如封面嗰個我自己嘅，係啊，咁呢啲嘢都係我哋會係令得更加立體去睇成個新界點樣。 冇錯，即係你自己親身經歷咧，同攞人哋嘅相做咧又好唔同嘅。 係好唔同啊，真係。 咁下一張相啦。 哇，這個也很有歷史。 哇，這個很有歷史啦，本身就是我剛才所說的《不涅論文》出來啦。咁本身呢個封面嗰幅相咧，亦都係以前嘅油畫嚟嘅。 嗯，係啊，以前都好多記錄，譬如你去歷史博物館咧，都係好多油畫去記錄香港嘅。 冇錯啊，係啊，所以油畫嚟講咧，基本上就係我哋一個重要嘅歷史啦。尤其是呢個嘅封面啦，你見到一個中國帆船，但係你睇得仔細啲咧，係掛住外國嘅國旗。 嗯， 咁其實我哋講香港嚟講，點解係東西文化匯聚之地啊？以前嚟講，你以一個中國人嘅身份去中國去貿易，可能咧好多時唔係好受到人哋嗰個嘅 歡迎啊， 歡迎或者對 待。唔係要保護自己噶嘛？ 保護自己啊！ 當時你去外國嘅時候，你話聽我係咩公民咁樣？係 啦，話俾自己聽，我係英國嘅船嚟嘅。係 啦， 咁你都係可以即係受到嗰個條約嘅保護咁。所以有時嚟講咧，即係香港成日俾中國政府話你係一個走私嘅天堂。你明明係中國人嚟嘅，跟住你就話自己外國人，但其實佢就俾咗一啲 commission。俾一啲外國人，跟住咧係攞正牌咧掛國旗嘅。咁當然呢啲就好多嗰啲嘅商業嘅爭拗啦，走即係啲好似踩線咁樣啦，係啊。 咁但係都係有佢歷史背景喺裏面啦。 冇錯嚇。 咁我哋下一張相又睇下咯。 嗱，呢個就本身係我首次啦，即係報紙全版報導啊。郵票中的香港，郵票講述的香港故事。咁當年郵票是一個重要的資料啦，咁但係我諗除咗郵票之外，郵票始終都是官方去即係發行的，咁都是一個角度嚟啦，即係佢覺得係邊啲 重要嘢先出咗人頭啊，或者出個樣咁樣， 係或者 譬如奧運啊咁樣， 奧運啊或者屋村啊等等嘅發展啊，同相對上 positive 嘅嘢，係佢哋唔會一個嘅災難咧會做郵票啊嘛，呢個我諗喺世界嚟講都好少， 係啦，冇錯，係啦，咁我哋下一張相又睇下咯。 嗱，呢個啊， 跟住之後好多活動噶嘛，你又可能搞好多講座啊，有好多學生反應或者市民嘅反應，又可以講下啦。 尤其是呢幅啦，好 personal， 比我而家瘦好多。不過呢個唔係重點啦。咁啊，喺我隔離咯， 張順光 係 咪？ 張順光啦，同埋佢另一位就係佢嘅徒弟啦，Lawrence 啦。咁其實佢哋都好引起即係我嗰個對於歷史藏品嘅興趣。因為我就好似以前嘅人咁樣覺得。歷史藏品其實你可能你本書悶悶地加個圖片咁，但係佢哋令我覺得，原來電車飛都可以玩咁多嘢，明信片都可以玩咁多嘢等等嘅嘢， 即係擴闊大家眼界。其實收藏有啲嘢咧，當然啦，即係你都要因應自己嘅能力啊、經濟嘅環境啊、 譬如啲好貴㗎呢張，唔好講啦呢個， 嗰啲就唔好教識啊喺度講啦。即係我哋將來有機會真係好有興趣，先再聯絡我哋啦。嗰啲繼續講呢啲啦， 係啦啊，所以呢啲即係你我記得我另一位收藏家嘅朋友同我講嗱。懂得呢啲嘢就係寶，唔識嘅當係草。咁所以呢個喺香港嚟講，空間有限，屋企人又未必係覺得哇，你儲埋一啲垃圾嚟嘅。咁呢啲我諗作為一個收藏家嚟講咧，都係好痛苦嘅嘢嚇。點樣解決空間或者解決屋企人嘅疑問等等嘅嘢？ 點樣收藏好緊要？第二樣嘢就講下啦。頭先你都之前都同我講嘅就係，其實人人都可以做一個收藏家，但點樣做一個有意嘅收藏家，同埋就變成可以史學或者研究咧？咁你講下，大家點樣做到咧？呢樣嘢 嗱，呢個我都受阿 Alan 咧嗰個嘅啟發。佢成日咧，即係譬如佢有啲藏品咧，嗱你見到係有趣啊，佢就話啊歡迎你影相啦咁樣。佢覺得呢樣嘢好重要，即係我哋要懂得分享咯。懂得分享嚇。如果一啲嘅藏品收埋你啊，即係講笑咁講，收喺你嘅南冠谷旗館入邊嘅，其實即係等於冇存在。咁但係我哋就需要啦，攞出嚟同人哋分享。尤其是自己啦，嗱，另一位我喺台灣嘅朋友，咁佢好特別嘅，佢係儲開咧洗冤獄嘅書，話明朝啊、清朝啊，好似宋朝都有嚇。咁佢話俾我聽啦，點解要可能有啲喺圖書館都有嘅，咁但係點解要買咧？因為咁貴買翻嚟，你先會攞住佢。去研究㗎嘛，一啲嘢你覺得唔珍貴，隨時好 easy accessible 啊，去圖書館揾啦，去檔案館揾啦，個個都睇到，你就好快咁樣立一立。但如果你發覺啦，哇！依張嘢咁貴啊，咁貴。咁你咪慢慢去研究咯。 咁我哋俾翻正確資料啦。咁即係資料博物館咧，去 檔案處咧，你都要俾錢嘅。 誒，都要俾錢，啊，都要俾錢，啊，都要俾錢。 唔可以話咁隨隨便便，同埋你都要申請嘅， 啊，都要申請嘅，申請嘅。 繼續講，因為佢哋啲人唔知嘅，一入到去就唔係咁嘅。 係都佢哋都好珍貴嚇，都好珍貴，都珍貴噶。 係啦，得佢哋都係鋪排過，只不過咧可能。較為方便少少，其實市民過去咧，有啲人都係覺得唔係咁容易嘅。你始終都要去嗰地方，要申請咗，要俾錢去買某啲資料。 我不過都有個補充，點解我會覺得圖書館同埋檔案館佢哋唔係唔好？佢哋已經係有個catalog， 冇錯， 即係已經系統化。但呢啲嘢咧，我喺我本書嘅前頭講嘅，好似做緊一個考古嘅工作。你唔知喺幾時喺 eBay 喺賣舊物的地方，好旺角中心等等地方找到這些東西， 同埋你找回故事才重要， 是找到故事，同埋你一定要事前沒有一個立場故事在這裡，我們做研究就是去圖書館檔案館，其實事前我們有個 research framework 的，但這些就是我自己的方法特別的，我不是專做一樣東西的，我就找一些我不知道什麼的嘛，我不知道什麼的，有些字，有些圖，有些地方，咁咪要自己去揾一個故事咯。咁我其實呢個特別㗎。我寫博士論文三年幾時間，哇！寫呢本書嚇，換到香港，哇！揾資料加寫，留係三年幾時間。咁我諗話，雖然冇落註釋啊，但係咧全部扭來嚟加呢啲嚇，唔係吹水㗎。 冇錯，頭先你啲書去支持翻你所講嘅 嘢啦。係啊， 有㗎。即係所以做學術嘅嘢咧。就唔係話即係求求其其自己口噏咁簡單，一定要好多資料上去支持你，同埋你成個故事係前文後落啦，即係有關係。如果唔係咧，就講唔到。譬如講下點解會係美國同香港嗰個關係咁重要咧？ 嗱， 第一節你好緊要噶嘛？ 係啊，但係呢個咧就唔好誤會，我就覺得係美國重要啲，係咁啱真係因為 歷史性嘅嗰樣嘢。 歷史性啊，除咗歷史性係咁啱揾到嗰個藏品咯。即係我點解話係一個考古工作？當然我哋得講嗱，美國嗱同英國有咩關係？因為呢個美國嘅領事館咧，同港督府咧就好近啊嘛。有傳說就講咧，啊佢哋一個秘密通道可以通過去啊咁樣，所以我哋覺得美國好重要啦咁樣。但係我諗從一啲唔同嘅藏品啦，其實睇得出美國嗰個關係。咁當然有啲藏品啊，譬如呢啲啊，粒幅嘅卡通講到明啊，原來咧以前即係呢個美國打菲律賓咧，佢哋嘅戰艦咧係喺香港出邊嘅大鵬灣出發嘅嚇。又或者呢個啦，Harper Reedy， 跟住咧打勝仗啦，翻嚟啊，坐住咧，即係呢個四輪大橋列隊歡迎喺香港。咁我哋見得出咧，英國同美國咧係有個重要嘅關係啦。譬如頭先講呢幅相啦，美國噶啦啊，又或者係講一啲嘢啦，我哋尤其是講呢個嘅戰後嘅香港，即係好多呢啲嘅相啊，好多呢啲嘅相啊。以前香港人好窮。以接受聯合國的救濟，美國都是很多這些東西，譬如在新界有些什麼美援新村，美國援助是在一些新的村落給一些的居民去住，所以我們都看到美國除了政治經濟那個的影響，社會上都很多， 是啊，不過現在就大家少說了，其實有這些村大家忘記了名字的由來， 所以不是下下哇這個美國的駐港領事館就不知道什麼特務等等的東西，但其實 想多了，大家有 我歷史是很多大名數，其實一個個這些的藏品就很實際告訴你，沒有預設立場的，他不會說拍這幅照片我就說，我要promote美國的工業文明咧入侵香港啦，咁啊呢個時候嘅 interpretation 咧，但我哋就會好簡單咁樣講，嗱，原來咧福特 T 型橋即係好早嚟到香港， 即係已經存在住影響住，可能以前已經有啲人可以有氣有錢去買得起呢樣嘢啦，或者有啲西方人好中意呢類車， 或者我哋講呢個嘅廣東代理佳明，點解以前相對上都係啊賣名車啫嘛，而家我哋就買珠寶啦。 咁我哋繼續睇下仲有冇啲其他嘅相片，我哋可以收埋出嚟啦，因為喺有限嘅時間咧講埋呢啲珍貴嘅相片啦。 哇！呢、這個阿 James 啦，阿吳邦茂啦，咁啊呢個中華書局喺香港九十週年一個嘅宴會啦，咁特別我哋互相攞 佢做飛機啦，就做係 啦，佢做飛機啦，咁大家攞住嗰個嘅著作啦，咁我哋外邊嗰兩本咧，本身就中華書局咧喺七十年代出版嘅書啊，咁啊其實都好有特色嘅，你見到係封面啦，有李時珍啊、黃河的故事啊，係好傳統中式嗰個嘅嘅畫嚟嘅，入邊嗰啲字睇到大啲，係字大， 係即係嗰個方式演變緊啦。 係啦， 印刷術都唔 嗱，以前嚟講就唔係電子執字噶嘛，咁呢啲就具有特色咯嚇。所以我就好中意儲呢啲舊書。 咁我下一張嘅喎，睇下啦。 咁呢個啦， 講座啦， 係講座啦，講兩性關係啦，呢、這個我都係而家未來會做一個方向。 係咯，突然間又講兩性關係。係 啦，換到香港二嚇、嗯、一啲，譬如我哋話睇一啲嘅閒書啊嘛，唔係下下睇嗰啲機精書啊嘛，考試點樣啊，或者睇金融小説，當然都重要。但另一樣嘢就係一啲閒書。譬如兩性關係點樣寫情信啦、啊嗯兩性譬如女仔點樣對男仔，男仔點樣對女仔， 都有趣嘅， 好有趣呢啲嘢， 係啲人仲有興趣知添。 係啊， 我下張相睇下咯。 咁呢個阿王將啦，咁我同佢即係互相 cross over 啦。咁啊，戰後新界發展史，佢就潮到四千年啊。咁本身佢就好特別噶，佢就講一啲即係比較扭趣嘅角度去講中國古代嘅歷史啦。咁其實我諗佢都係一個我一個參考嘅對象啦、嗯。咦，原來講歷史可以咁扭趣，尤其是要去到中學生嘅層面。 係。咁仲有冇其他相片咧？如果冇咧，我哋就可以講下咧，你個 website 度俾大家認識一下，等大家知道點樣聯絡到。即係譬如我哋而家一啲人可以對歷史有興趣嘅人啦，譬如你嗰個叫做換讀香港嘅 Facebook 啦。 係。 咁可以嗰度咧睇多啲你嘅資料。 冇錯。 係啦。 咁嗰度其實當然啦，好老實講 ，one man band 嚟嘅啫，啊唔係好多資料，咁啊入邊有好多關於即係我哋從照片啊、從影片啊、或者一啲嘅渠道去認識香港嘅歷史啊咁樣啦，咁亦都係我會分享好多關於香港歷史文化嘅資訊啦、 嗯， 即係希望大家即係因為而家開波叫你話儲依啲咁樣啊，你都 未必個都係做到呢樣嘢啦， 要錢啦，同埋另一樣嘢我會 promote 嘅，多啲去 eBay。 嗯 嗱，到時 eBay 嘅嘢唔幫襯都去睇下，即係你個 Window Shopping 都會啦。咁去 eBay 睇下，嗱、你唔使好複雜嘅，喺 eBay 入邊即係打 Hong Kong 兩隻字，其實出曬嚟啦，喺 Collectible 嗰度嚇。咁、當然到時啦，即係温馨提示一下嗱，咁嗰個賣家話香港嘅啫。但到時咧喺日本、韓國、台灣、中國都得嘅、 嗯， 你唔好預計嗰啲，尤其是係外國人，佢分唔到咩地方噶嘛， 自己小心啲啦， 係自己小心啲。咁但係我諗呢啲都係一個學習嘅過程啦，即係唔好下下，譬如我哋睇書俾曬答案你嘅，咁、但係呢啲哇一睇啊，譬如阿 Gloria 一睇，誒呢個咩地方嚟㗎？嗯估下估下咁樣咯，揾啲資料咯。 因為時都睇唔清楚噶嘛， 睇唔清楚，睇唔清楚， 蒙蒙地噶嘛，時啲嘢都 蒙蒙地啊，蒙蒙地啊。 咁你再睇翻啊，有個像喺度，你先可以估到啦。如果唔係咧，咁睇咧好難睇。 冇錯啦，譬如呢啲咁嘅字體，哇，下邊個字體都唔係英文嚟嘅，法文嚟嘅呢個嚇。 好，咁今日咧就多謝你上到嚟同我哋分享。我哋下一次有機會咧，又再揾你分享唔同嘅話題或者唔同嘅歷史背景嘅嘢。 OK，thank you。 好多謝曬。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四晚8点到9点。